第34集。 待在盐城养伤的几天，孟昭几乎把带血字的菜品都吃遍了，什么鸭血粉丝汤、溜血旺、清炒血豆腐、葱烧羊血、青菜血旺汤。有一回陆时琛在手机上点外卖的时候，孟昭看了一眼，只见陆时琛在搜索框里输入了一个血字，将屏幕下滑着快速浏览了一遍，然后果断地选了最贵的一家下单。孟昭总算是知道这些又贵又难吃的外卖到底是怎么在激烈竞争之下存活下来的了。意识到改善伙食只能自食其力这件事之后，孟昭当天晚上就拉着陆时琛去吃了一顿火锅。这是一家环境还不错的火锅店，看着热气腾腾的汤底在锅内翻滚起伏，再深深地吸一口气，孟昭这才觉得自己总算是活过来 啊。 他调了一碗小料递给陆时琛，又捞了黄喉和毛肚放到了陆时琛的碗碟里。 烧烤和火锅可都是中国美食的代表，上次请你吃了烧烤，这次尝尝火锅怎么样？ 陆时琛夹了一片蘸了料的毛肚吃下去，孟昭饶有兴致地看着他问： 呀，好吃吗？ 嗯，好吃。 比你以前吃的清水煮菜怎么样？ 嘿，仙女也会觉得我们凡间的东西好吃，不容易呀。 从店里出来，孟昭买了一瓶冰啤酒，一边喝一边跟陆时琛散步。盐城市中心的繁华程度跟明潭相当，走了一段路之后，孟昭停了下来，站在路边上看着街道上飞驰的车辆。陆时琛侧过脸问他： 在想什么？ 在想什么时候回明潭 啊？你想回去？ 是啊，再这么待下去我就该废了。局里一直也不来通知，也不知道上面调查的到底怎么样。 既然没来通知，那暂时就不要想案子的事情。 我以前一直以为警察这工作我会一直做到老，做到退休，但这几天却开始想，万一我就这么失业了，那我还能做点什么呢？ 哼，你身手这么好，可以来给我做私人保镖啊。 我堂堂一个前刑侦支队副队长，居然沦落到给别人做保镖？ 哎，你现在月薪多少？ 孟昭说了一个数字之后，陆时琛又说： 我给你开10倍的薪水，怎么样？ 那个，啊？去，不要妄图用资本主义的金钱来动摇我们无产阶级的立场。哼。 陆时琛看着孟昭，跟平时那种面无表情的神情有些不同，他脸上的轮廓和眼神都似乎变得柔和了一点。 这好像是传达出一种愉悦感，这个家伙刚刚是不是在开玩笑啊？不过哪有人开玩笑是面无表情的？ 盯着孟昭看了一会儿，陆时琛才认真地说： 国外有很多排名靠前的侦探事务所，你想去的话我可以帮你引荐。 侦探事务所啊？虽然工作内容差不多，但终究不太一样吧。 两个人正说着话，孟昭的手机响了，是程韵打来的。 警局有事。 孟昭接通电话，还没来得及开口呢，程韵就语气急促地说： 喂，哎，昭哥，你在家吗？现在能看电视吗？ 我在外面呢，可以回去看，怎么了？ 省台做了一个关于你那件事的专题访问，邀请了周明生教授，你一定要回去看看。 行。 孟昭没多问，挂了电话，他拉着陆时琛快步地往回走。 走吧，回酒店。 嗯，怎么了？ 周明生教授你还记得吧？当年还是你翘课去求他帮我舅舅翻案的。程韵刚才说电视台邀请他去谈谈我打人的事情，要我赶紧回去看看。 两个人几乎是一路跑回了酒店。电视里主持人已经做完了开场白，周明生拖着病躯走上台，因为不久前的那场中风还没有完全康复，他看起来腿脚还不太灵便，走起路来有些颤颤巍巍的。 主持人赶紧走上前扶住周明生，把他扶到沙发上坐下来。女主持人寒暄道： 周教授您好，您在身体不便的情况下还能来参加节目，真的是非常感谢。之前暗龙专家组主要负责人孟昭殴打嫌疑人的事情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大家很想知道您作为法律界的泰斗对这件事儿有什么看法。 周明生头发花白，面容清癯，戴着一副老花眼镜，看上去有一种老派的学者风范。 大家好，我是周明生。我这辈子啊，没少对别人评头论足，活得久了，见的人多了，我越来越发现，人呢，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生物，我们很难用对错、是否这种对立简单的字眼来评价一个人。年轻时，我意气风发，总觉得自己是对的，但现在年纪大了，细想一些过去发生的事，我的想法慢慢地发生了改变，甚至会出现自我颠覆的情况。傲慢容易让我们失去自我，所以对于这件事，我在一开始就想听听别人的想法是怎样的，那些真正接触过孟昭的人到底是怎么看他的。所以我今天带来了两段我亲自采访的视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身后演播厅的投影墙上，一段视频已经开始播放。那是一段在医院的场景，病床上的女孩的脸上被打了马赛克，她旁边坐着一个女人，这分明就是少奇和她的母亲。少奇母亲面色苍白，眼周泛红，与之前相比，他的精神状态有所好转，但是仍然不太好。 我年轻的时候啊，身体就不太好。琪琪生下来的时候只有5斤6两。医生说呀，说这孩子有些营养不良，可能会影响到以后的发育。抱着他的时候啊，我就对琪琪说：对不起，妈妈没能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从来不求我女儿这辈子能怎么样，只要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就好了。唉，琪琪6岁的时候，他父亲在工地上被掉落的钢筋砸中，意外受伤走了。家里没了收入，我只能把他送到外婆那儿，自己出去打工赚钱。唉，这孩子呀，从小就特别的听话，知道我在外打工很辛苦，他就一边上学一边想办法赚钱，帮我分担家庭的负担，打零工、摆地摊儿。他那么小，却什么苦都吃过。琪琪从小就喜欢跳舞，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跳舞，但我家这种经济条件根本就没办法给他提供学跳舞的机会，他也从来都没有抱怨过，一直都在网上自学。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他要做主播了，说他可以靠跳舞给家里赚钱了。我当时还跟他吵了一架，让他好好上学，先不要去做这些。没想到那次琪琪离家之后就再没回来过，我辞掉工作一直找他，找了1年多，再见到他的时候，他 就变成了这种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样子。看着现在的他，再想起以前他蹦蹦跳跳的样子，就觉得胸口像被刀扎了一样。没有人能理解我作为母亲的感受。我每天都希望看到他恢复成以前的样子，可是他每天都还是和前一天一模一样。 视频上，少奇母亲用手抹着眼泪，最后哽咽地说不出话来，他用手捂着脸，痛苦地哭出了声。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